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身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你可以答应帮我洗个东西吗？ 什么东西？ 喜欢你。 我头发上铺粉，别好鼻梁，我挂起淋浴，打开衣服，把闹钟赶开，给猫上紧发条，全都因为你吻了我。我跑上窗帘，拉下楼梯，我卷起地毯给头发吸尘，我连左右都分不清，全都因为你吻了我一个晚安。我拿起妈妈打给了电话，我跟狗狗通话，给爸爸扔了根骨头，到了半夜太阳还是那么亮，全都因为你。你有什么好的呢？我说不出，但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是炎炎夏日的第一口冰可乐，瑟瑟冬日冒着白气的烤红薯，便当盒里留在最后才舍得吃掉的荷包蛋，幸福的有些不真实。只要你出现在我身边，就胜过什么五彩缤纷、轰轰烈烈、风风火火、花天酒地的世界。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我原来是很聪明的，为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 色巴黎米塔尼两万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巴西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里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 君问归期未有期，红烧茄子油焖鸡，秋高冬里采桑菊，犹记那盆水煮鱼，一树梨花压海棠，青椒干煸溜肥肠，曾经沧海难为水，鱼香肉丝配鸡腿，在天愿做比翼鸟，今天就要吃虾饺，问君能有几多愁，孜然铁板烧肥牛，天若有情天亦老，俩大腰子用火烤。 城市里都市里一百里地色八百里哈里两万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巴西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 又是一年好风光，春风吹了柳儿绿，燕儿飞，桃花再美丽，溪水清，全都不如你。 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行，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吹了花衣裳飘逸的裙摆太阳之光芒这是小木霜又是一年桃风光月大街小巷寻你的模样。 你是北岛的诗，顾城的字，也像力先达的词，直击胃和心。 穿过理想穿过谁家庭院刷过谁的手活再重新开始何去的春风吹过 过后的屋檐，猫坐在路边，你吹着风不说话就很甜， 不说话就很甜。微光里树影重叠，骤雨间失了麻雀，我独在许多离别，勇敢而坚决。 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在十月过后一半是春夏一半是秋冬， 一半是秋冬，光阴漂浮过山峰留下关于你的梦，我在这写下重逢频发而心动， 是时候和你决定在山野间追风去看遍世界。可你知道吗， 你虽无意穿堂风，却又偏偏引山红。冗长后，世界万般寂静，只剩吱吱。 是时候和你决定去变匆忙去远行，在山野间吹风去看遍世界黄昏与黎明。 感觉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词语应该就是如期而至了吧。你越是想要得到的东西，它就折磨你越深。有时候兜兜转转，你很难得到想要的答案和结果，但如果经历了所有的挫折和磨难，这一切都能如期而至的话，那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了。你喜欢的人刚刚好也喜欢你，多美好又多难得的瞬间，等得很苦却从不辜负。 在纸上写下一页而浓烈， 我想和你闻山间风，温柔缱绻只为你，远离世间所有离别，平淡心动都是你。想和你看着这星空，只谈夜色和微风，只对你情有独钟。星光投影这条长街，要什么明天，只要你黄昏黎明朝朝暮暮，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就是乍见新欢，小别思恋，久处不厌。 在人潮之中，我想要拥抱你，哪怕片刻永恒。我已经偷偷决定把爱你的事澄清，在百年之中，你依然是我未寻得的旧梦。 十月过后的天空，光影在流动，一半是春夏，一半是秋冬。 梳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 我喜欢你，像朝雾勃发，暮雨蒹葭，深庭看花，溪亭走马。我喜欢你，像晨露烹茶，草出新芽，琉璃檐下反弹琵琶。我喜欢你，像眉间朱砂，红线千匝，倾城繁华，江山如画。我喜欢你，像魂牵一霎，一曲唱罢，点阁倾塌，余声阴哑。我喜欢你，不外如是。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 那个在演唱会上哭着唱他不爱我的莫文蔚，终于有一天能幸福地唱着慢慢喜欢你。比慢慢喜欢你更浪漫的事，就是陪你一起慢慢的生活，慢慢的老去。爱情火花摩擦的那刻当然让人心动，但只有在点滴时光的累积中，感情的价值才越来越珍贵。 春去夏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曾把光阴浪费，甚至莽撞到视死如归，然后因为爱上你而渴望长命百岁。 情之一字， 不知所起，不知所期， 不知所结， 不知所解， 不知所踪， 不知所终。 不知你所知，我不知所止， 唯愿你们都安好，不负相思到老情。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 给你讲个秘密，我有超能力哦。 什么？ 超喜欢你。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200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四月初，举国上下都在盼望着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报纸上、电视里、广播中，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2008年，我是一名16岁的高中生，和每一个学生一样，每天穿梭在学校与家中，两点一线，享受着老师、父母的关爱，为自己心仪的大学努力奋斗着。 2008年。我是一名入伍刚满一年的武警士兵，那时的我对于军人的使命与责任并没有那么多深刻的认识，能做到的就是每天认真训练，严格律己，时刻准备着为人民服务。 自然曾让我们无限敬畏，自然曾让我们充满感恩，而那一刻自然让我们哽咽不已。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8.0级特大地震，一时之间，举办奥运的喜悦已经被人们抛却到了脑后，大家的心都被紧紧地牵着。那里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我们要做些什么才能帮到他们？从这一刻起，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刚上课，我还在看书，突然教室顶的灯开始晃起来，桌上的书也开始哗啦啦地往地上掉，墙上的挂钟也摔了下来。老师喊着地震来了，大家赶紧跑，班里男女生的尖叫声无比刺耳。我刚跑到教室门口，走廊轰的一声坍塌，顿时间扬尘四起。我看着前面的同学和坍塌的走廊一起掉下楼去，我死死拽住教室门才得以幸免。刚好地震停了，我和同学们才有机会跑下楼。途中，楼房的砖头和玻璃一直往下掉，楼体摩擦发出嘎嘎怪响，我害怕极了。脚下的地面和面条一样软，胳膊被掉下来的水泥块划了一下。第一次对死亡这么害怕，大街上到处都是流着血的人，呼喊声和尖叫声一片嘈杂。我流着眼泪，拿起手中的手机想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发现没有信号，好无助，好恐惧。我的爸爸妈妈，你们现在在哪儿啊？拜托，一定要活着，我该怎么办啊？ 余震不断发生着，整座小城笼罩在一片尘埃中，一股冷意从这个精神极度紧张的孩子内心涌出，身体越发的冰冷，但是他丝毫不敢呆滞，紧张地看护着班里受伤的同学。没有医生，到处堵车，伤势较重的几个同学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离去， 自己却无能为力。此时的他已经眼睛干到发涩，一滴眼泪也流不出来了。生命在天灾面前太脆弱了。 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八级强震，命你部迅速出动。 收到。在回答收到这两个字时，我第一次感受到军人的使命和责任感，肩负背包，风风火火地赶赴灾难现场。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我们到达灾区进行搜救。我第一次在救援时看到漫地的废墟和流血的尸体，原来在灾难面前，我们的生命是如此不堪一击。看见受灾群众的希望和求助的眼神，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救人，救人。每一次的余震都可能减少在坍塌建筑下幸存者生存的希望，我争分夺秒，不敢停歇，丝毫没有感到害怕过。多一位幸存者，就能为一个家庭减少一份痛苦。 战士们用生命营救生命，尽管余震不断，但救援队官兵毫不犹豫地进入了废墟，他们绝不放弃一条生命。在挤压的瓦砾中，从死神的黑手中，从时间的深渊中，从盼望的眼神中，他们只为在灾难的底色上找到哪怕一丝丝跃动的希望。他们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大家对军人的那种无条件的信任。其实这种信任是他们用辛勤汗水和鲜血换来的结果，实至名归。 在灾后第二天，我看到有武警战士奔来，周围的叔叔阿姨们激动地喊着，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他们身上有厚厚的灰尘，眼白上布满了红血丝，手套也都磨破了，看起来是那么疲惫。他们大声告诉我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大家请安心，一定会全力救人，绝对不放弃任何一条生命。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在随时都有可能坍塌的楼房下，一刻也不停歇的搜救，随即而到的救援医疗队都在紧张有序的救助伤员。我突然感觉这里虽然有眼泪，但更有温暖，更有力量。我要成为一名军人，去救别人，去给别人勇气和力量。 生的意志比死亡更强硬，五民重创，无土塌陷，成为川蜀大地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然而灾难却成为凝聚人心的强大磁场，无数生命在光华闪耀中创造奇迹。在2008年5月13日，东汽中学学生处主任谭千秋老师的遗体被找到，他双臂张开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着四名学生。2008年5月13日，都江堰河边一处坍塌的民宅，一名年轻的妈妈双手抱着婴儿蜷缩在废墟中，怀里的女婴依然在惬意地吮吸着母乳，而母亲已经没有了呼吸。2008年5月13日，抢救人员在垮塌下来的房子里发现了一名母亲，她身下的小被子里包着一个安静熟睡的婴儿，被子里还发现了一部手机，上面有一条已经写好的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这一幕幕都让人感动落泪。在那一年，我们才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被生命的力量所震撼。 一声召集令，义无反顾。抗震救灾100多个日日夜夜，给我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灾区人民的坚毅，救援人员的奉献，铭记，愿生者坚强。没有什么力量能摧垮这片土地，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我自豪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为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义不容辞，不辱使命。 失而复得，劫后余生，才让我们瞬间懂得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汶川地震10周年之后，所有经历这场灾难的人，他们如今都活得很知足，很认真，很珍惜。 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眼里， 汶川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精神坐标。512汶川地震灾难来袭的那一刻，成为了人们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一刻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成为了人生的转折点。十年前，14岁的强天林被解放军从地震的落石中救出。时光荏苒，当年的震区少年已经成为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的一员。对于他来说，传承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是对曾经最好的纪念。十年前，城墙高举“长大我当空降兵”的横幅，送别抗震救灾部队，这一幕被媒体定格。十年后，当年那个瘦小的男孩已经变成了一个皮肤黝黑的壮小伙，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真的成为了一名空降兵，还成为了黄继光班的班长。他说，高高飘扬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旗帜和印有空降兵字样的头盔，让我至今不忘。十年前，汶川地震发生时，20岁的小伙子蒋宇航被埋在废墟中120多个小时，是消防官兵救了他。十年后，他从被救者变成了救人者，投身部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救火英雄。十年前，当时上五年级的徐广手举纸牌“你们辛苦了，致谢军人”的照片激励了千万人。十年后，他做公益，计划考研进军医大。他说，十年前我看到了许多军人帮助我们，我有军人情结，因此想考军医大，未来会回到四川。 十年前，我的家乡满目疮痍，如今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建设下，发展成为一颗耀眼的珍珠。这里风景秀美，民风淳朴，热情好客，这里碧水如镜，青山浮水，这里楼房林立，街道繁华，还有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 灾难考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与韧性，从山崩地裂到新城崛起，从满目疮痍到生机盎然，十年间劫后重生的汶川迈入了崭新时代。中国力量创造出了世界惊叹的奇迹，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带给世人温暖和启迪。纪念每一年的5月12日，不忘灾难中崛起的中国力量，愿你我不辜负每一个出生的朝阳。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982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这种时候总是玩着手机。哎呀，你听话呀，把手机丢在一边，睡吧，睡吧，睡。 第三首歌是沐雨点给田若宁的，来自河图的文化。他说，不出意外，放这首歌的时候已经5月9号了。我不多说，超级喜欢你。

も気持ち I promise you forever right now Oh yeah I don't need a reason Yeah I just want you じゃあ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心から気持ちもわかるけどね一緒に行こうよそこはじゃあ一緒に行こう OK Wherever you are I always make you smile Wherever you are I'm always by your side Whatever you say Keep me warm I'm always I promise you forever right now Wherever you are I'll never make you cry Wherever you are I'll never say goodbye Whatever you say I promise you forever right now 最后一首歌是真名点给化名的遇见相似的灵魂，来自歌手陈鸿宇，他说好听好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播音崔佳瑞，感谢编辑阿斌。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大学广播台，点击下方菜单栏中的点歌，填写推送下方的阅读全文中的表单即可进行点歌。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组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在某一个下午，臃肿的城市，一天的发箍，谁在等风来驱散阴霾，谁在路灯旁彻夜未眠，那些迷惑的光影重复昨天。Yeah.